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 65集。叶琳琅没理他，走到船上，捡了最好坐的宝座坐下，然后吃着手上的鸡腿，又抬头看了看这船的船帆，问他：“你说这是你的船？”“ 是啊，是啊。” 杂耍班主快乐的点点头。“这船帆怎么也没个标志啊？”叶琳琅不屑地说。杂耍班主连忙看着老邱，老邱傻笑着走过来说：“ 有，班主，这船帆上当然有标志了，等扬起帆就能看到了。” 杂耍班主迫不及待地问：“ 是什么呀？”“ 当然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了。”“ 巨龙啊，我喜欢。” 杂耍班主高兴地拍拍手说。然而等船帆扬起风帆驶入海里，杂耍班主几乎想要跳海自杀，因为他的巨龙由于资金紧缺的缘故被打发成了一条瘦小的虫子。“ 啊，老邱，我要杀了你。”“ 班主饶命啊，饶命啊。”“ 老邱，这破船不会沉吧？” 二人杀猪般的惨叫声一直回荡在茫茫大海上。一天晚上，海风依旧烈烈地吹着，一个卑贱的女人走入一处浪人营内留宿。那晚的篝火燃烧得特别旺盛，她在一堆人比较少的篝火旁坐下，火光映衬着她耳后那块红色的胎记，人们欢乐的喧嚣声也令他感到愈发寂寞。他看着插在篝火旁亮堂堂的剑和满地打翻了的酒坛，身在这动荡的江湖之中，他并不害怕被杀，因为从他开始杀人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不畏惧死亡。但他仍旧拼命地想要活下去，更加自由，更加快乐地活着。篝火旁的另一个女人手中担着酒碗，坐在那儿看着她问：“ 你为什么来这儿？” 她抬头看着她，注意到那个女人特意用斗篷遮住自己的面颊，腰间插着一把短刀，或许是不想让人太靠近。她有着一双纤细而柔美的手，举着酒碗的那只手上带着一只碧绿的镯子，这只镯子让他显得不那么落魄。“ 因为我要离开这儿。”“ 你要去哪里？”“ 东阳。”“ 为什么去那里？”“ 因为我杀了人。”“ 我也杀了人，而且是很多人。”“ 那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？”“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。”他摇晃着手中的酒碗，然后说：“ 可是每等一天，我就告诉我自己他不会来了，但是当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今天就能看到他。” 他看着这个自言自语的女人，心想那个女人一定是疯了。他冷冷地看着她问，你腰间的刀很厉害吗？女人凄凉地一笑，哼，曾经很厉害，不过现在任何人都能杀得了我。他举着手里的酒壶问那女人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带着一把不能杀人的刀？因为我害怕，每晚都害怕，害怕我会被人杀掉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，那种感觉几近绝望。他心里想，其实在睡梦中被人杀死是一件幸福的事，起码他不用面对自己被杀的真相和恐惧。如果你这么怕死，为什么还不离开这儿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？那个女人用涣散的目光看着他，无力地说，因为我在等一个人。他们的谈话又似乎回到了原点，他始终不明白那个女人为什么要等那个人。那晚他们喝了很多酒，他想这个女人要不是疯了就是醉了。他最后问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她想了想又摇了摇头，我没有名字。后来他再也没有遇见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。他想他或许已经等到他要等的人，又或者他踏上了远赴东洋的船，或者在某个宁静的夜晚被人杀掉了。多年之后，江湖事已老，北冥秋红被封为亡灵帝君，永远沉眠在云荒他的国家，而一代女枭雄霍夫人从此也在江湖中销声匿迹，没有人知道这个绝代的夫人去了哪儿。至于朗月教主慕容雪，则带着叶金红永远离开了这个喧嚣的江湖地。据说叶灵郎以蓝蝎子的身份同杂耍班主一起浪迹天涯去了。当浮云宫的第28代公主独自站在山顶看着浮云湖的时候，她就会想起曾经的过往。她记得曾经这片湖的水域如此广袤，如同一面可以照耀天地的明镜，鸟瞰的云雾就缭绕在湖畔。湖的对岸是朗月教，而另一边就是无双宫。然而江湖过了许多年，他们都已经不复存在了，现在只有这浮云宫还在。他不禁有些感慨起来，不知他们过得可好。他喃喃自语，突然身后跳出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，手中握着剑，一口白牙，笑脸盈盈地看着他问，师父你在说什么？秦可看着这孩子一身挺拔，剑眉星目，浑身都是用不完的活力劲儿。当年的自己也曾这般年少，和师弟们一起在这追逐胡闹，畅想着江湖里的故事。如今一晃多年过去，当年的小阿宇都已经长大成人，江湖已老，往事如云。他摇头笑笑，呵呵，阿宇你又跑上来做什么？少年舞弄着手里的剑，然后仰着头说，上次师父教我的剑法我还没怎么会，现在跑上来练习练习，却不料偷听到师父你在自言自语。师父说的他们是谁？童宇眨着眼睛像猴子一般凑过来问他。秦可摇摇头，然后起身看着远处的浮云湖说，等你长大了我再把这个故事告诉你。可是师父我都已经长大了。童宇拍拍胸口说， 秦珂恍然大悟，眼前这个孩子是长大了，自己竟然还一直把他当成小孩子。他笑着说，哼，你再不抓紧练习又要被你爹骂了。彭宇一想起父亲童冠飞，便不由吐了吐舌头，然后举起手中的剑，开始有模有样的练习起来。不过他虽然在练剑，但嘴巴仍旧没停住。师父，听说三师叔为了一个女人去了东洋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你怎么什么事都问呢？秦珂说完，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当剑，一剑向童宇刺去。那童宇身法灵巧，一个侧身避开，然后又做了个鬼马的动作，说，不说三师叔也行，那你就告诉我那个他们是谁啊。还没等童宇站稳，秦珂手中的树枝已经啪啪地打在他的屁股上，童宇痛得鬼叫着躲避，再也不敢说话，只好专心应接师父的招了。剑飞扬，万顶浮云梦，烟雨蒙，遥想来时路，翠青山，红颜老断肠，情难短，恩怨铸成错，寂寥间，人世无常梦，醉醒时，时梦有酒伤，回时路，江湖已是太匆匆，太匆匆。本书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变得可耻，时间模糊了痛楚，却加深我对爱的麻木。你掏空的心，再没有谁能填补。难过的是，当我遇上别的男子，我只在乎身上有你的影子，不能解释的迷失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。再大的幸福，怕我无力背负。在你之后 ，Something happened to me。最好之前。 Oh,

只差一点点，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。就算我们将来已经不复从前，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。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，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柔。从前我们微笑走着差一点点，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。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，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。握紧我这双手，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，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，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，像咖啡色的湖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，你的温度，你的温度。 说，哦，不能这样。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可是我太执着。 书场。